着村后不着店，星期三你知道是最没有期待值的一天、我觉得不能 前不着村不着 说是不是、如果是星期四说我哎再努力一天，如果星期五说呜呼，然后星期一说 fighting， 星期三说什么就是 星期三就是、 哎、好辛苦， 到马上要进入到倒计时了呀。哎，对于我来说真的是这样，就是当然如果说你非得这一个礼拜好像过的你这样掰着手指头算的话、哎，礼拜一礼拜二你到礼拜三的时候算是一个中间点、 就是啊、 然后再之后你就可以倒数二一了， 好吧，你可以这样理解， 也不错了， 你这个心态真是很好、 对没错哈， 就希望有一些能够提气的音乐，然后重新开启我们周三这一天的中午有星光。 是的、欢迎大家，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今天我们有嘉宾， 真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视频直播看到我们现场的这个环境哈， 是是是， 我们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的抖音账号和微博账号可以看到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 没错。然后今天我们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我们今天一起聊一点天南海北的事情。 对的， 在嘉宾来之前呢，我们准备了一些其他就各种音乐内容，好比说昨天提到的这个现场、Justin Bieber，哎，他最新的一首歌曲也是帮人助阵了啊，这首歌叫做 Stay， 然后进行了拉斯维加斯的首演、然后他们官方也是放出了这一个视频，一会儿我们来听一下， 然后他也去了哈， 对，他也去了，然后听听这首歌啊、再之后呢我们也见到了说在欧洲的榜单也是放出了，哎，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期待一下， 第一名猜一猜是谁。不， 我知道了， 对吧？ 不用猜，我就知道 是 谁了。 真的是，我告诉你，就算猜，估计咱俩猜的也都一样啊， 是， 也很容易猜对。等等的吧，我们都会在今天节目里面，在稍后跟各位来共同的分享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新歌 ，Emery， 安姐。他呢曾经我们也是经常放过他的一些音乐，而更多的我相信在国内的这些歌迷认识他，是因为他跟林俊杰合作。 对、 当时跟林俊杰在一起的时候还故弄玄虚啊，一张专辑出来以后中间有就是一个 track number seven 第七轨，他一直就迟迟不公布、啊，说是一个这个合作，然后一点点线索给你啊，粉头发什么之类的。其实粉头发这个一出来很多人就知道是 Emery 了哈、这样的一个女生现在开始闯荡中国这边的音乐市场，我们来听一听她自己在唱歌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新歌叫做 Beautiful， 希望各位有一个美好的心情，来自于 Emery。 I know. 会不会觉得听到小朋友的声音就奶声奶气的， 嗯，就很治愈， 心情就是很好啊。 哎，怎么想到的，把孩子声音放在最后。 没错哈，他想要的一个 beautiful， 他可能自己也会有一个这个不一样的理解。那对于他来说，什么样的声音、什么样的歌词、什么样的旋律能给他带来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好心情的话，都会放进去。我相信各位全都是有类似这种感觉。当然除了有一些家长现在放假了、 真的是熊孩子是吧， 对，就猛的一下看见他，其实就是平时下了班回家看到孩子也放学在学习啊，觉得还有一点治愈的、然后当放假了以后呢，你天天都要面对他，你要把他安排好，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心力交瘁。我不是父母，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 但是你 这 感觉是对的，对的，是心力交瘁那个感觉，顾不过来， 对， 而且不能把他很好的照顾好，又不能让他很好的学习，心里面百爪挠心、 没错，反正我这小侄子小侄女这两个小恶魔啊，这个也是小天使，然后因为也已经放假了，所以在家里面的时候你就经常见到他们是手忙脚乱的，家里要去照顾他们、 对啊， 然后这个现在目前就应对这种情况，很多的学校在北京看到新闻是提到说这个提供了暑期托管服务， 特别好 啊，对，就是我看了一下他具体的这一个大概的托管的时间跟内容啊，差不多是从早晨起来8:30一直到晚上的5:30，孩子可以继续回到学校，但是就如果你选择托管服务，回到学校，在这边呢，一天的托管费用差不多是30块钱， 对，基本上还是公益性质的， 对对对，然后中间可能如果你要吃午饭，他也会提供午饭，再加一部分其他的费用，然后这一天下来呢，有老师在学校，但是呢，他不会给你再教授新的课程， 对对对， 咱不是过来就突然又补习，下一 次孩子肯定非常的抗拒， 没错啊，来了以后呢，一方面是让孩子自主学习，就有一点咱们当时自己在学校上晚自习的感觉，老师可能在旁边答个疑，自己在学习的时候有学校这样的一个环境，有同学在身边的话，可能效率要比在家里面更高一点， 是 这回暑期作业可能真的就能完成了、 老师一定要逼着你，我们先今天抽一个小时把作业完成，然后我们玩别的，画画也好，唱歌也好，带你们玩游戏也好、对吧，我觉得这个暑期会过格外的丰富多彩，有点难忘， 而且还提到了说学校的这些什么借阅室啊、这个什么这个图书馆啊， 全部打开 也都是开放的，孩子在里边可以借借书看看书， 还有操场， 哎呦太快乐了，对，就当时其实也是我在刚上初一的时候，然后那会儿跟好多好这个小朋友一起手拉着手啊，我们去逛图书馆，哎，那种快乐其实现在我不确定是不是小朋友还有逛学校图书馆这样的一个习惯，还真的挺美好的。 但是我觉得孩子和孩子在一起总比他一个人被关在家里开心， 对，你打打球也很快乐、 是啊， 哎，还有另外一个，真的是学校开放啊，他对于这个爱打球的孩子来说也是一个绝对的好消息， 要不然去哪儿打呀，篮球足球的，你说 小学也许那会儿还真的是没有说太高的要求，哎，有个地方我拍拍皮球，然后我差不多能投个篮就 OK 了，但是真正比如说咱到了初中高中，或者现在有小朋友更小的时候可能学到更专业的篮球，你没有这样的一块相应的像样的场地， 没法练，对， 很头疼，每天在楼下你那叫拍皮球你知道吗，也不叫打篮球， 对， 再找场地的时候很费劲，所以当学校再一次面向孩子开放的时候，我发现就方方面面的其实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对于家长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哈。 就是对孩子来说，只要不是拎着我去上课，让我去玩儿，让我去和朋友们在一块儿，哎，我就很开心。 没错， 而且很多孩子在家待着，他也就玩游戏。时间久了，我觉得他视力也不好。 你说到视力这事儿，小侄女现在就因为从小说这个看手机，刷短视频，玩游戏，年纪轻轻啊，真是年纪轻轻，3岁的时候就已经散光150多。 我天，对啊， 这个这影响太大了，对不对？ 所以就应该让孩子们去托管啊，去托管班。 有没有真正我们现在听广播的朋友，就是家里孩子也是要参与这样的一个托管班的，或者你了解到有的， 是， 我们也可以一起聊一聊嘛，真正感觉如何，是不是哈？来这边我们继续来一起听到的一首歌曲叫做《Sweet》，来自于龚俊。 肩膀只让你依偎 ，Baby 做你心中第一位，我们应该听得到，彼此心在砰砰跳，小鹿丛林里乱撞，需要你依靠。还记得你身上有的香味，上次约会有一支蜡烛没吹，你捧着花蕊，花蕊没有你美，自从遇到你我变得格外会，彼此在同一个时空，一个屋檐下两只小小虫，爱没有绝对，爱你就是绝对。 身上有的香味，上次约会有一支蜡烛没吹，你捧着花蕊，花蕊没有你美，自从遇到你我变得格外会，彼此在同一个时空，一个屋檐下两只小小虫，爱没有绝对，爱你就是绝对 yeah yeah yeah baby you know what I mean I've been wanting you so good， 我会给你换口味，挑选你最喜欢的我来 歌，来自龚俊，不说你想不到吧、 嗯、 因为龚俊如果说2021年最火的或者火得最快的艺人，可能就是龚俊首当其冲，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龚俊不太会唱歌，可制作人就说了，说他到底唱歌好不好听会不会要听过才知道 制作人说具体他你们听到的他唱的好不好听都在我呀， 对对， 真正好听的是对都是我做出来的好不好啊，如果真好听的话请给我点个小心心什么之类的， 因为龚俊自己也常就是自嘲说、啊、大家都说我歌舞双废，他现在看其实还行 对、 啊，刚那个就是他唱的， 两翼齐飞。很多时候，对于歌手来说，就如果他真的上来就经叫受过强力的训练， 嗯 啊，或者说自己天赋在此，那个时候是很棒的。但很多时候，有些歌手他就非强调说，好，我这两方面都可以来进行兼顾的话， 嗯， 我们很多人就是比较挑剔的。 对 他这样站在台上，他也可以跳了啊，他也可以唱了， 嗯， 但是真正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觉得大家心里 看你拿什么要求， 对，还是会有一些自己不一样的这个小尺子来去衡量。 嗯， 就好比说，我经常原来进行对比的就是两个 Justin。就是一个 Justin Timberlake 还有 一个 Justin Bieber、 哎、你说 Bieber 来说他的声音还真的是 OK 的、 嗯、 对，他去唱的时候因为自己天生丽质，你知道又从小做翻唱歌手，相信在这条路上他也受过很多的专业的训练了，对，经验也丰富，没问题。但是在跳这方面你感觉他真的就是没有下功夫，他在跳的时候很多时候跟着节奏一起摇摆、哦、大概去映衬一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你无法从他的舞蹈当中去 解读到更多，或者 去增色更多。 侧面的享受 Justin Timberlake 就是啊， 全能， 没有短板， 演戏，我告诉你啊，这个影视歌它全都没有问题， 对 对，然后 唱歌创作， 哎，对，所以 Timberlake 那边可能他属于真的更全能一些吧、 嗯、 啊，你要说唱歌跳舞全兼顾的话、 嗯、 绝对没有问题啊、 嗯、 他的几次演出大家都可以没事去看一看。既然提到 Justin Bieber， 我们这边就要分享一下他的这首新歌 现场 一段吧，这个现场我们先来听一段。 我知道为什么要一段了，嗯， 我一方面是在于他们唱的我感觉就完全，第一你开视频没太用力，我感觉放的是原声更像是、 嗯、 然后另外他们这是官方的出品，但是他的声音是好像蒙了一层纱布一样 啊、哦、我们听一下、 我们就来感受一下来。更多的是一种氛围感，就是对 这个收 听不清他唱什么吧， 是， 对，然后 可是朦朦胧胧觉得还可以啊，唱得不错， 哎，朦胧才有美感这真正听本歌哎不一定怎么样。这是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非常小的现场啊，非常像一个 live house、 嗯、 但是他在台上的这一个灯光因为 这太明亮了，可能也是让大家看清楚，好不容易来就能碰到一次 Justin Bieber 哈，所以现场的响应也是特别的这一个热烈的， 就现场很炸。 对，然后他这一次之所以我觉得他不是特别真唱，是因为在极其高的这一个高音，一般现场没有什么歌手真能够驾驭成这样的，他们依旧能够还原，所以在背后他一定是有这一个辅助的哈。Anyway 吧，这一次的现场演出，大家如果是他们的粉儿，也可以感受一下热烈的气氛，还是很棒。这边要听到的就是原版这一次 Kid LAROI 继续带来了一首热单，叫做 Stay， 有 Justin Bieber 的助阵之后，这一首歌曲在未来绝对一片光芒哈。 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 I told you I'd change,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Know that I can'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I need you to stay, need you to stay. I get drunk, wake up, I'm wasted still. I realize the time that I wasted. I feel like you can't feel the way I feel. Be if you can't be right. Can't be right. 时代的歌，这些音乐都不会很长，所以这首歌它的时长也是卡在了一个两分十几秒这样的一个样子哈。但是不影响我们一直被这两个人的互相飙高音，然后被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尖锐的音色所渲染所吸引。 主要是不知道哪句到底是谁唱的， 真的是分不清楚， 两个人音色太像了。 对对对，所以就这首歌，你说是不是真请来了 Justin Bieber 已经无所谓了哈，就这俩色儿已经混合到一起去了，你已经看不出来就两个人之间不一样的颜色了哈。所以接下来听到一首新歌，我们之前放松过一次了，不一样的颜色来自于李子婷。

星跌倒看看什么看我就乱怎么样，到了月底钱不够花，我不相信只有我是这样，却 新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 Have a Nice Day。 哎，我听了这些音乐之后突然就感觉到说，可能同一种音乐曲风或者制作的走向，不同的人他的声线唱出来以后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太不一样。而且你知道吗，他唱歌是 Have a Nice Day， 他 唱歌说话是哈哈哈， 对， 非常非常的反差。比如轩娃娃 他唱出来以后就会给人一种同梦奇缘的，就那种幻想世界， 就很为自己的声音塑造。 对，然后你再唱出来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这种青涩爱情，甜美爱情。对 啊，对，因为我年轻。 他可能唱的是十三四岁，你唱的是十六七岁。不，都不是，我是说，就唱的那一个听歌的心境， 每个人的气质是不一样的， 啊、对对对， 音色不一样的， 所以你能唱出十六七岁还是很厉害啊！ 哎，我要谢谢你， 对不对？ 夸奖我，但这是娃被黑的最惨的一次。 哎，你要是真的走上什么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就是 快了快了， 他们在拍的时候回来一定会惊叹的。哦，你声音好年轻，好棒哦！ 哦，其实这张老脸，然后顶着这张老脸来参加我们的好声音， 你不要自己这么解读嘛！ 你前四十年在干什么？ 你为什么没有考虑十几岁出道啊？ 没有，好了，那个第四张第四支单曲正在那个接洽当中，第一支单曲马上就要进棚了， 太棒了！ 因为大家一直在催，真的，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说千川什么时候能听到你新歌？其实我跟你说，我后来昨天跟一些歌手他们在聊天， 什么人在催呀、啊？你告诉我， 就是在微信上， 哦、微信上， 对， 啊、继续、 嗯。然后我就说要稍等等，因为其实这个你收歌选歌的过程是很长的。比如说我跟制作人说，我说我要唱一首歌 ，OK， 他说好，他有时间去写、去填词、去编曲，然后交到你手上，可能一个月他撑死了给到你四首歌。其实我已经拿到四首歌的 demo， 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好听，或者说就像你说的，就是年龄不符合，它不符合我的人设，其实唱出来也会自己觉得很别扭。 对， 所以说那好吧，那再等下一波。所以其实这个慢过程是有一点点漫长，你不去做这件事，你不知道其实它还有这么多的时间要去，对，要去等待一个收割。 你们就是平时唱 KTV 唱多了， 对，唱习惯了，你们觉得好容易。 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安排好了，对，所有都搭建好了以后，直接张嘴白嘴来就行。 对、 啊、 其实还在选择和等候啊。 实际上在给自己去打造一个这个怎么说，甭管是人设还是打造一个自己的专辑的时候，我们现在也终于明白说为什么有些歌手多少年磨一剑，是不是？ 是、 啊。就算真正写了那么多歌曲，每一首歌磨的时间要起来，然后随着成长不同心境，几百首歌里边再挑出符合当下的也很难啊、嗯，所以有些时候等待是值得的。当然，有些人 就变成了创作人， 对， 自己写。 有些人等待是也是不值得的，就有好多人等了十年一张专辑，这什么呀？ 嗯、也有、啊、 都有可能啊、嗯，不容易。来这边我们跟大家来看一看那边欧洲热门的歌曲吧。 好，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到底第一名会是谁，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猜到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啊！来吧，我们这边先数一数，有几首奇怪的歌曲，各位先感受一下来。 就是这啥 Main Skin 他也说 I wanna be your slave 保持在第五位，也许在下礼拜还能听到他。这怎么 英国人的心境最近是怎么了？可能因为欧洲杯吧。这首歌就三狮军团嘛，叫 Three Lions， 叫三狮啦，就是经典老歌，因为足球的关系再次上榜到第四位。Heartbreak Anthem 啊 Glantis David Guetta 两组 DJ 的合作加上 Lomix 现身，本周上升一位排名第三，又是他又是他又是他哈。Olivia Rodrigo Good For You 本周保持在第二位 Number 2。 前三首都在意料之中， 对他继续保持第一名的话，我没有任何的意见啊。Asheron 这首 Bad Habits 虽然在北美那边排名已经从第五位跌落至了第六，再回天我觉得有一点难啊，但是在自己的国家还是备受追捧的。Asheron 黄老板最新尝试 EDM 风格 Bad Habits。Every time the sun goes down, I let you take control. I can feel the paradise before my world implodes. And tonight had something wonderful. My bad habits lead to late nights and show bad habits。 回来以后呢，我们要看到一则消息，最近各位在收到短信的时候呢，也要格外的注意一下，从今天正式上线了一个12381这样的号码，叫反诈预警短信，反诈骗预警短信。 然后这一次也是反诈中心跟工信部的反诈中心，这个国家反诈中心和工信部的反诈中心共同联合给大家推送的反诈预警短信，说如果收到来自于12381这样的短信的话，则表示有可能遭遇电信网络的诈骗，各位就要保持高度的警戒了。 哦， 这样的一个预警还是很棒的， 他会提醒你一下。 对， 来自12381的这个短信， 没错， 就是对你的一个提醒。 对，你有可能会面临到这样的风险，自己多留个心眼儿。这个觉得什么事儿不靠谱的话，打电话报警，这个肯定是最靠谱的啊。前两天的时候还看了一个短视频，这样一段视频，我们曾经也是见过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一种诈骗方式，接到家里人的电话，然后这边说您的孩子被绑架了，需要给我转钱，你这个时候再去联系孩子其实是联系不上的。 对， 然后他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把那边的信号给屏蔽了哈，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女士就跑到警察那儿，以后就说我这边他不让我挂电话，哎，那边，然后警察说转账了吗？没转，哎，电话给我吧，直接说你那边别装了啊，这就是一诈骗好不好，就不要干这种事情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然后他们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跟孩子取得联系以后，人家那边说挺好的，压根就没事儿。所以这种其实就我们之前见过，但很多时候当我们深陷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的时候， 自己反应不过来， 你一瞬间你是很难把自己拎得那么清楚的。 是的，你会就是慌了，六神无主了，突然之间， 对， 就忙着急忙慌的时候，有时候就思路就断了， 是 我该干什么。 没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没有，我们又不是火眼金睛，没法一下子看透很多事情哈，所以这种时候寻求警察帮助是很重要的。同时，如果您收到12381这个短信的话，自己也多留个心眼。同时，我要提及一下的就是前一段时间我突然就收到各种海外号码打来的电话，而且它很多时候集中在半夜。三更半夜突然一个什么加拿大 人的， 一会儿又一个美国的，再之后马来西亚的，他而且基本上都是稳稳的隔一个小时给你打一次，两点三点四点 诈骗电话。 对啊， 排队诈骗， 真的是有点傻，是不是？ 最近是怎么了？ 哎，我后来网上 发大财了， 身边也有其他的朋友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收到，后来网上一查，大家可能都在不同的年头都碰到过这种情况。我就不接，但是他很烦，他会一直打给你，而且他不停的换这些虚拟的号码，所以你没有办法屏蔽他。网上找了一个办法，搜了半天，也给各位分享一下，甭管您是移动的还是联通的用户，电信的应该也是哈，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去搜索，叫高频骚扰电话防护。 哦， 中国移动是这个名字，联通的我记得好像差不多啊，都是这个，网上搜一下，或者你就搜中国移动高频骚扰电话防护，你搜一下之后，它基本上那些文章都会把其他几个这个电信公司都给你列出来哈。在你关注一下，进去以后登记注册一下，这是他官方的账号哈。 对， 登记注册完了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在业务设置里边，首先有白名单、黑名单。你不想要电话可以直接拉到黑名单，但是有一些骚扰的怎么办呢？底下还有一个骚扰拦截设置，在里面拦截400-950-951-952开头的号码，您都可以单独的去设置，以及国际号段的拦截。我直接把这个开启了以后，确实那些电话就已经打不进来了。同时它还有这个功能，就好像个人中心之类的，你可以去设置拦截了这些电话之后，是不是要及时的通过短信、微信或者其他方式来提醒你，万一有一些时候真的就是海外朋友打过来呢，你可以到时候来进行一个选择之后，错误拦截的也可以提醒，把它加入了白名单哈。 或者我觉得就是你平时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收到了一个电话，你可以及时挂断，如果是不明的电话你及时挂断，如果你会觉得这个电话号码你不是很熟悉，你可以直接不接。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当然如果你不停的收到这种骚扰电话，你可以去搜索这个中国移动高频骚扰电话防护，你可以搜索去加一个这样的微信公众账号， 没有错啊，会给各位带来去更加舒适的一个环境。 但是千万不要向陌生人汇款了，要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惕。 行，这边我们继续来听歌。真最近接这些电话真的是闹得人都休息不好哈。来，这边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会来自于陈奕迅啊，身边的这些浑身带满小刺儿的诈骗电话，是不是把它全都剪去？海胆哈，赶紧选去。 怪前任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承认又感叹，活得像颗海胆。 身教宝典，还有将听当铺后的浪，不必守规矩，没有小心本敢谁傲气，风 在不想具体上和女巨人欠我的感情和谁脱单暂时还不及，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泡酒冰哭整晚，还是哥们拖着我出门去，忘了三十几双新技术早就抵消不了深夜的孤寂， 管前人多么坏，管生活多难爱，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承认有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他的蜜月最后去哪里，算命好男人多言语，可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翘二郎的看胡闹综艺，恰昨晚的七千山我独行，带离子别靠近，不服只是对爱严重过敏，假装二十几家元旦买还不是会塞船，并没有升级， 管前人多么坏，管生活多难爱，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承认有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三十几雄心激素早就抵消不了深夜的孤 寂，而且人多么 像一颗海胆，把自己该竖的刺儿竖起来，有些时候也是挺棒的。 你看他笑起来多可爱！前两天还看到他一个视频，他说：“我关注我女儿也会关注啊，一些现在的偶像明星啊，蔡徐坤啊、王一博啊， 火 啊等等。”他但是他会说：“女儿，你知道吗？你说这些你的偶像看到爸爸就是哦，前辈。” 哎，我去，这种好棒啊！ 哎，对，又 一方面要争一下，对，一方面要在你就孩子面前争一下宠，其实了，对了，你不要喜欢别人，我告诉你，他们在我这儿都是小朋友。哎，对、然后确实这也是事实的时候，哎，那种崇拜的感觉真的很棒哈， 对，很可爱、 对对对，很多时候孩子真的不太清楚说爸爸妈妈有着什么样的一个成就啊、 好在这个爸爸也不端着， 对对对，然后之前家里人就是有专门作曲的嘛，然后孩子也在学音乐的时候，因为他平时可能不太关注这个爸爸干什么 啊、 我们在说哎你看你现在学琴学得很棒了，而且自己也有一些小创作的意识，我说哎你可以跟爸爸一起来创作呀，对不对，他还创作行，然后后来我说你知道你爸干嘛的，我不知道，他是作曲哦，你爸很厉害的呀， 哇、 然后就是这样， 平时在他面前就不是很有威严吗， 对对对，所以这边可能也、你知道陈奕迅的孩子也有可能就是压根不知道爸爸干嘛的，哎爸你唱 KTV 唱的还可以哦，哦你唱 Eason 的歌曲唱的还可以是不是啊，开玩笑了，对、哎来前段时间这个说到音乐多少人还记得这首歌，有没有真的又回去听了， 我记得好像我们还把这首歌送给一个喜欢白天属羊的朋友， 对 对吧，他委屈的时候他就属羊记不记得， 哎没错、对哎对，这首歌其实我最近还是在听的，然后每次在听的时候感觉还是很棒的、因为它很怪啊，我有时候喜欢怪怪的一些调调，然后这个叫什么游牧什么 游牧电子， 游牧电子、 因为他这次制作人是蒙古人嘛， 没错， 对，所以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风格、 是的，属羊呢这是让我们全新认识的郭采洁，很多人第一次听肯定反应不过来这个到底是谁， 不太适应， 哎，然后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把过去各位熟悉的郭采洁为各位带来，好不 好、 希望这样的天气虽然今天是多云转雷阵雨了，但是我们希望能多一点阳光争取洒下来， 正午有星光就是你的小太阳， 没错啊，来 你手里镶嵌的是哪种女孩，为了你而存在不会耍赖，脾气比你乖，我想我成为你心里的依赖， 全都是因为爱，爱的期待，忘了天黑暗，就算每天都在等待，要给你温暖，不让你感到不安，要真到我无法取代，我想要变成 甜美的郭采洁怎么就放羊去了呢？怎么就走向了草原啊？ 这是他以前但我觉得他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因为他就是唱歌做偶像歌手出身的，那么多年他也觉得以前呢可能这个风格他是很喜欢，大家也很喜欢，但是可能不能完全的有自己的表达和自己的想法，所以新的专辑他想完全掌握自主权，所有的细节他都可以自己去过问，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新专辑不管我们习不习惯，但他自己做得很过瘾。 打破自己原来的一个硬性设定， 是 我一定要是甜甜的， 对， 我也可以是一个非常硬核的一块硬糖， 我要做 totally different。 对对对，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组合现在就飞得很开心哈，Blackpink 就一位一位的都要自己先 solo 一下嘛， 东南西北的飞。 前两天的消息就是， 哎呀。 我们特别喜欢的， 非常喜欢的 Lisa， 对 ，Lisa 要 solo 出来了， 她要 solo 出来了， 而且好像已经在拍 MV 了。 是， 嗯， 然后他们又赶上成团几周年，就这几个他玩特别好，就是同时我们自己成团几周年庆祝着不耽误，我们该成团大家一起出行没问题，然后各自有 solo， 给每个人充足的舞台跟时间跟关注度，特别的漂亮哈。 而且你也很喜欢 Lisa， 对不对？ 对对对， 对我们都很喜欢 Lisa， 觉得 Lisa 就是她确实也有 solo 的一个资本。从长相、身材、舞蹈、唱功， 哎。 也是没有什么短板哈， 我们就来看一看最后他的个人作品会是什么样的。 期待一下。 然后最近他们在庆祝自己成团四周年吧，然后的时候呢，也是推出了一些新的作品啊，好比说这首《Lovesick Girls》，其实呢不是什么新歌了，然后这边出来了日文的新的版本 ，MV 上线，大家可以稍微看一看了，算是个气氛烘托吧。最重要的现代话题还是聚焦在 Lisa 的身上。 接下来

恋人的彼此，时光给的，我们穿梭在公路唱着歌，属于你的歌，重复着呼唤的名字，被彼此吞噬。知道我不会了你一个人待在残酷的夏天，尽管我们会化作蜉蝣，剩下什么都变成秘密。你知道我不会了你一个人待在残酷的夏天，就占据彼此的视线。 你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 真的都知道吗？今天在我们的面 继续押韵啊！ 哦， 今天我们请来了谭林耀，好烂哦！ 我们两个人真的是 好了，好了，好了！这样的天气里面，我们迎来了今天中午的星光，谭林耀，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谭林耀， 嗯，很治愈的一个唱作人。其实我觉得大家没有看到他本人， 对， 但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视频直播，就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和官方微博的账号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在是一个中景，对不对？但是基本上能看清楚。 是的， 坐我对面的就是一个，有没有人说你撞脸吴青峰？ 之前有一点人说，就是现在还有人说什么 丁禹兮，他真的超像丁禹兮。 我对有没有我知道， 对 对，有没有觉得很烦？就是每一次别人都说你像别人的时候， 其实还好吧，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你像谁，可能因为他有对那个人也有好感，所以他可能也会就是喜欢你。 嗯， 还不错、啊、 其实本来我们就很帅哥啊， 对啊， 就小时候就拍广告啊，因为长得很好看、嗯、现在看也依然是娃娃脸， 没错、嗯、现在看人家也大好不好、 啊、对啊， 年龄我们就不透露了，各位自己就可以查到 该知道 就会知道， 真的 太小了、所以肯定现在状态特别的好哈、 嗯、 对，没错， 对，很羡慕的一个状态、 啊、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叫你知道， 对对，这是刚发的一首歌、 哎、这首歌来跟我们聊一聊、嗯， 这首歌呢，其实大家一听前奏的海声就知道这首歌是一个偏夏日风的歌曲，然后呢、嗯、这首歌写的是一个偏那种向往浪漫的爱情的那种感觉， 哎， 对， 哎， 就是这个年龄都会有的想象 没错，我们都是回首过去的那些我们每一次都跟人聊这些哈、啊嗯，经常也会带出自己的故事啊。这个年纪我们去向往未来的爱情，这种事情 出卖了我们自己的年龄、啊、 我们就不再抛自己的事儿了， 是是是， 但是要问一问说，一到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听到很多不一样的夏日单曲，那可能不同的人来创作，不同的人都会有自己对于夏日不同的向往、 嗯、 听到不一样的声音，有些人的他会很无趣，因为可能就他的成长经历来说，他在接触到海边或者说自己在成长过来，一到夏天内心是极其热烈的， 嗯， 然后我们也听到过很多很温情很温暖的、 嗯、 然后今天我们也听到了你知道，所以对于你来说，自己印象当中或者向往当中的那样的一个夏天，除了爱情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画面？ 其实我觉得夏天很多人可能觉得夏天它偏美好、 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夏天它可能也是带一点残酷的 哦， 就是这可能是我和别人有点理解不同的，就是 来来来， 比如有时候在夏天你可能遇到的事情，因为它会更热烈更猛烈一些，然后呢这个时候它可能会让你印象更深刻、 嗯、 所以当这个美好它有时候 如果不太如你的意的时候，我觉得它可能这个是一个残酷的夏天。 哎， 就很多的故事开始在夏天，也结束在夏天。 对 对、嗯，你的热情一下来了，经过春天的酝酿好，一切都在夏天的时候，你想要去表白，想要去表达、 嗯， 甚至两个人在一起，可能度过了一段充满了各种回忆的一个极其美好的时光，然后很可能这一个泡沫也是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热烈的时刻破掉。 嗯， 然后剩下的就是很快蒸发掉的那些水分，来得快去得也快，是不是哈？ 对， 哎，哇， 所以你看 我要哭了 人家在这么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想这么多， 真的， 然后应该很忙吧最近。 说实话其实还好、 嗯、在走通告就新歌是不是？ 对，就主要是最近在忙新歌，然后因为也一直在不停的创作。 那明天还有开直播对不对？ 对，明天有直播、 嗯、是、 嗯，开直播聊些什么啊？ 也是来打歌 哦，也是打歌的哈、啊。我以为就是也会平常自己就是没事开一开，定期的开一些直播之类的。 我比较懒、哦就是因为我你看今天出门我才刀齿一下。嗯、 他说的刀齿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以为他没有刀齿过。 哎，你还要求人家怎样？ 就是很自然的一个感觉。 对对 对， 很舒服， 可见真的是很懒。 不，总之可见人家就是天生丽质，好不好？ 是这个意思。 对 对 对， 天生丽质的我们的谭良耀以前还拍过广告，给大家讲讲你小时候拍广告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怎么会被发掘的？ 小时候就是一开，就我以前是做了一个那种组合，然后大家就是一群热爱音乐的人，然后在一块儿，那时候也是当练习生，这种 几岁？ 差不多初三，15岁左右。 哦，那么早就出道了。 对对，然后。但是后来因为其实我觉得做组合其实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就是大家在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可能大家都要面临生活上的困难、 嗯、 然后所以后来组合呢就解散了。 嗯， 组合真的是，刚才我们还在聊那个组合对不对？ 嗯， 韩国那个组合，它好的地方是在于，就第一已经成型了，大家可能定性都到一定的岁数了，再有就是它给每个人分配相当均等的时间跟关注度。 嗯， 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个组合它破灭，就是成团的时候可能太年轻，大家都在慢慢的改变、 嗯、 然后另外就是如果分配不均的话，到最后始终会有人心里很吃亏很难过。 嗯， 对吧？啊， 对， 这个有些时候不容易啊，想要长久的坚持下去。 但是我知道在组合当中，我们的谭良耀其实是表现很出色的，因为那时候就好像有一些自己的创作。 对，之前有红过一首歌，然后也是在抖音上。 是大桥大桥那首歌吗？ 大桥大桥是那首歌是一个方言歌曲，那首歌是当时上了央视。 对，我听说他有一首歌上央视、嗯、还上当地武汉的一个新闻。 对对对， 被采访。 那首歌因为刚好大桥是周年嘛，然后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被大家给翻出来了。 说哦，是你以前的一个创作。在更早的一个创作， 在可能在那个是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的那个创作。 我们来听听2017年2018年的，那时候几岁？ 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到20吧。 干嘛要害羞？ 来，我们先听到这首歌哈，《 大 桥大 桥》 来。 我死后挂到斧子爬黄河楼，直到江水问家家，他往哪里走，爬山子汗直流，拉到家家往楼下走，下了楼买根冰棒，吹到江风靠到桥头，江水滔滔大桥大桥，群天风筝飞，夏天走窗睡，江水滔滔大桥大桥，秋天夕阳美，冬天桑拿美。 上学后骑到车子往江边流，冷火车子既冷冻，看到弟弟又很懂。大桥上边车多人多，大桥底下都是锅，大桥中间火车走，水里航船慢慢过，江水滔滔。 所以刚才这段其实我们就听到方言，对，有声音吗？那边 听不到声音了，你换一下这个插孔。 对对对，试一下，没关系没关系。 我在我们的周五新闻聊天室，我没有看到小蛙哥说，哎，青涩男孩，哎，好怀念，他在怀念他自己的年轻时代， 自己年轻的时候啊，是这样的，就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看到青涩男孩。我们在听到，然后包括我们在看到一些充满了青春活力，对，这样的一些画面，听到这样的声音音乐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向往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且看到这么年轻的脸庞，也会觉得自己的心被治愈哈。 哎，没错， 好像自己有80岁一样。哎， 不，但是像我们之前这个几个礼拜之前聊到的，其实我们就是这个无时无刻都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了，对不对哈？ 接近年轻人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 对对对。 来，有没有听到自己的耳机里的声音 啊？听到了。 现在 OK， 太棒了哈。 嗯，我们刚才两个人合计了一下， 我们要对我们好好的为难一下，这个谭林耀，因为我们这儿第一有过去的题目， 啊， 我们想要再拿出来再试一试年轻的朋友们，啊， 因为上次是一波体育生， 对， 但今天来了一个确实以前还一直在做音乐的男孩， 对， 虽然也很年轻，这个歌可能有点老啊。 其实我一直对外都说我喜欢听老歌， 是吗？那就很好， 对。 对， 但我怕待会儿打脸， 不，因为我觉得这些歌你应该听过，没有那么老，然后我们先尝试一下，好不好？一会儿我们 待会儿还有别的形式， 还有别的形式，还有别的游戏， 对对， 还要唱别的歌。 好， 我们先来听一下，选了三道题啊。 叮叮叮，我们上来的先是猜歌，好吧？ 好， 来，走起，第一题。 啊，邀请他。I love you。这首歌是那个是小虎队的吗？ 是， 对， 你看，就很迅速的答出了这个答案，还会唱，可以跟着唱两句吗？一起，这句。 跟着我，尽情摇摆，跟着我，哒哒哒，跟着我，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了， 哎，当时小时候会不会就是看小虎队来找找感觉之类的。还不会，太老了。 我说实话吗？ 说实话没问题啊。对，他们不会听我们节目的。 就是这个好像不在我的记忆里。 哦，这个是 对 那个， 确实是。 你们那个时候大概会听什么样的组合？ 我其实我也不是听当代流行，就是我听的也都是那种经典，就是我从小喜欢的歌手就是什么邓丽君、王菲、张国荣，对。 哇，来，我们上第二题。 来，准备走起。 早知道给你准备首张国荣了哈。我应该给他准备一个 Monica， 而不是 啊，也是那一个时代。 你听出来了是吗？比张国荣晚那么一丢丢，因为当时谈张争霸之后出现了四个男生。 黎明的吗？ 哦， 厉害！ 我是应该听声线听出来的。 对，因为你听不到，你就是对这首歌很陌生。 对， 我就知道你可能不知道这什么歌，但是这个音色如果听出来， 这个音色 果然是学音乐的。 太棒了！来，下一题，走起。 这么年轻 哦，梁咏琪， 哇， 好顺利。但是我跟你说，今天这三道题很容易，下半时段我们有自认为很难。 是还是这一个，还是把我准备的那一票要拿出来？ 你准备我们等会儿好， 我们留在下半段哈。好， 对，下半段留点事情，留点有意思的事情做。 鬼叫一样的声音啊！ 我们现在让他来唱一下，他来这个直播间这么久，没有听到他真正的开嗓来唱歌。对，所以今天带来两首歌，第一首歌就是他今天的主打歌，叫你知道。 对， 我们来播放一下，你知道的这个伴奏在第一首，然后我们来看看现场怎么样。 好，来， 好， 让我这边替换一下我们这边的碟片。 对，要不要找一下歌词 啊？有的。 好， 我就是一个忘词达人。 不能说自己写的歌也会也会想起来， 因为老是容易唱串儿。 不可能也是自己的作品太多了。来，我们来对着话筒， 哎，试一试那边的麦克风吗？先说两句话，来，试试声音，看能不能听到。 一二三，还可以。 OK， 好，那我这边伴奏走起了哈。 好， 来。喂喂喂， 轻轻，包括他的唱功，包括他的创作，当然这是有迹可循的。以前也一直在做音乐，刚才音乐题就看出来，可以为难体育生，但为难不了音乐人。 对，这时候可能让我在这那个翻滚，我可能不太行，空翻啥的。 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应该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故事吧。 对，这首歌呢，其实制作周期挺长的，因为我其实有时候现在就更喜欢去碰制作人的一些想法。就是可能我觉得有时候我自己做的一个，就我想要的一个成品，可能我 demo 它可能会不会和制作人碰撞之后，它成品给我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嗯， 对，这首歌，但是在碰撞中其实也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因为比如说这首歌里面一些合成器，就中间那个间奏的一些音色，其实还是挺好听的。 所以其实你还挺信任你的制作人，包括后期的编曲啊什么的，还是希望他们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对，我希望他们给我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这个和你最初自己心里面的不一样是不是？ 其实大致是一样，但是因为有时候我希望能够有一些新的东西进来。 嗯，其实我们真的很羡慕谭连瑶，就是在年纪轻轻的，所有的，就我说过刚才他来的时候唱那首歌， 嗯， 就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留下那些记忆，他现在正在替我们一点一点把所有他的记忆给留下来，通过一首一首歌的形式。 对， 嗯，然后就笔耕不辍，这么多年一直在创作 啊。因为我觉得创作呢，它就像一个写日记，其实我很多创作也是来源于我的日记，就我很多有时候 你现在还会笔头写日记， 就是我会随心记一些东西，然后可能有时候我会把它然后变成一首歌。我其实在网上发了有一些，就自己的也发过一些 demo， 然后可能有些对粉丝说的呀，然后可能我想表达的一些东西，我就会直接发出来。 还会 cover 一些老歌。 对，也会。 对，我记得有首歌叫《情深深雨蒙蒙》。 对 对，为什么想要翻唱这首歌？我们可以先听一下这首歌，一边听一边聊。 稍等啊，我把它找出来。下一首就是来。 为什么想到要翻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应该也不在你记忆里吧？ 啊，这首歌在我记忆里 啊，就啊、 哦、 这个连续剧在你记忆里。 对，就是我会的第一首流行歌，就是我《情深深雨蒙蒙》里的所有的歌全会唱。 这个这当时是电视是在哪看？是在电视上看的还是在电脑上看的？ 电视上看的， 赵薇、苏有朋， 对对。 所以应该是重播的时候了， 应该是重播，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先来， 好像不是重播哎， 首播。 哇，好像是首播， 太悄悄的。 我要搜一下那个到底是哪年的，对。 我先来听这首 cover 的歌。 是结局在你眼中，相逢不晚为何匆匆？深山水水几万重，一曲高歌千行泪，尽在回肠荡气中。情深深雨蒙蒙，天也无尽地无穷，高楼望断情有独钟。 春夏和秋冬，盼来盼去盼不尽，天涯何处是归鸿。 确实首播的时候看很合理啊，这个时间点没有问题啊。 哇，你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 我先说一下时间哈，2001年。 对， 嗯，来， 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还小，然后当时我妹妹是刚出生，家里就她请了一个保姆照顾她，但是当时那个保姆她就每天在家，有时候经常会追这个剧，然后我就因为我也没啥事儿做，那个时候可能还在幼儿园吧，我就跟着一起看。然后我外公外婆是极力的不允许，因为这个里面的那个吻戏太多。 对，我刚才还想说，说首播才过去20年，我说20年你就会看这个剧吗？后来想，对，其实可能看不懂，但是对里面所有的音乐印象很深刻。 对， 对，所以里面好像就是类似于一点点歌舞剧一样。赵薇在里面唱了很多的歌，在大上海唱了很多歌女。 什么小冤家呀？那 是你干妈？对。 噔噔噔！ 哇！ 还有什么翩翩飞呀？ 啊！ 还有离别的车站呀，等等一系列的歌。好吧，我们下一时段回来，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来唱一下这里面的歌，好不好？你可以印象最深的歌大概是？ 我都挺印象挺深的，什么离别的车站呀，然后 还有古巨基唱的一首《好想好想》。 对，《好想好想》，还有什么《烟雨蒙蒙》啊？ 嗯， 我们先唱吧。 现在就来吗？ 嗯， 哎呦，可以啊，你试试来。 我得找一下词儿。 好， 我先把这首歌推起来。 好。 世界只在你眼中，相逢不晚为何匆匆，山山水水几万种，一曲高歌千行。 唱吧。 啊，唱情深深雨蒙蒙 都可以。 啊，唱好想好想。 好啊， 好， 我们清唱一下。对，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细数你眼中的情意，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 哎，唱功很好，好棒。我们听友已经在我们的真伪星光聊天室里说了哈，说浅吟低唱是不是就这个感觉？太厉害了！说雪姨开门啊，雪姨，他们在脑补这个剧情啊， 对， 很热闹，嗯， 哎， 大家都觉得这个小男孩很厉害啊，虽然调起高了，但是完成度很高。 哎， 嗯， 我们一会儿回来以后，我们了解更多关于谭亮耀的一些歌曲，然后包括自己的一些创作哈， 还要做游戏呢， 没错，哎，突然想起来还有难为人家的事情呢哈，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对不起，又进广告了。 又买不到了， 又让水泡了。 带金丝的家具买不到了， 你家厕所又让水泡了。 就交个装修钱，全房带金丝的实木家具都能得着。 装一次修，10年内你家哪儿坏了都有人管，不要钱。 管啥10年，那叫加装钱。 啥带金丝，那叫金丝檀。 这么一算，保守估计能省3万。 记得打给全包员，400-606-8866， 活动详询店内。 这年头装

想飞行到哪里找寻谜题，让我变成星星守护你，可以躲在云层偷偷照亮你，让我变成星星守护你，揭开寂寞星河中你的谜底。的月光洒下晶莹，等你举起那双手祈求生命，让我变成星星守护你，可以躲在云层偷偷照亮你，让我变成星星守护你，揭开寂寞星河中你的谜底。 这首歌叫做行星， 嗯，对， 来自于今天我们的嘉宾谭林耀，我们先再一次热烈的欢迎一下， 欢迎谭林耀。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林耀、 哎、这一次我们的直播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的视频直播关注到啊，可以看到大家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官方账号，在微博上，然后在抖音账号上面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同步的画面的直播哈、 嗯、 好，回来以后我们要不要植入主题考试，还是再放一放 我们、啊放一放 哈， 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嗯、好不好？ 来来来， 其实我们都知道谭耀他自己小时候就学音乐对吧， 嗯， 钢琴也弹得很好，然后就开始说要什么时候开始说要什么样一个契机说我要自己创作。 其实我小时候就会自己在家那种，因为小时候还没有学钢琴，然后就自己那个外公外婆买了个电子琴，因为当时也没找老师，我就自己拿那书，然后自弹就自己学， 所以这就是这个就是天生喜欢， 对 对， 天生有感觉。 因为我再往前，就是在小时候还学了京剧的， 嗯， 哦， 艺术熏陶的家庭， 对，就小时候我还记得，我真的是什么乐器都没有学成，除了口琴， 我也是什么都没有学、哎，什么都好像学过， 哎，对， 但是就是差不多会了就行了，就撤了。 小时候家里可能那个氛围就是不会太多的包裹，然后电子琴当时也是买了嘛，因为那会儿电子琴好贵的， 对。 好贵的一个电子琴、嗯、然后好几千块、 嗯、 甚至上万块有的， 对， 然后过来以后就在弹的时候其实会觉得很有趣，对于小朋友来说我觉得电子琴可能它的亲和力有些时候甚至要比钢琴更好一点，因为它出来的音色更多会是五花八门、嗯、啊，当然你想要去自己按照书自己去按图索骥的去学，不用人教， 而且你也不会创作， 这种心态是、 嗯、 是不是大家都有的， 对、 嗯、 所以其实很小就可能有一个创作的种子埋在心里面，只是自己也没有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天赋，然后慢慢就情不自禁地走上这条路、嗯、就发现其实这些东西也不难，我就顺手就做了，我就创作了， 就是可能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的表达能力没有说太好，然后但是又可能想把内心中一些想表达的，然后就会写在纸上或者是放进歌里， 音乐也是一种表达嘛， 对 对，有时候它因为它比较抽象，它可能表达的东西会更多一点， 对， 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一首歌， 嗯， 然后我们都知道你参加过，因为有些人是通过2017年的这个明日之子认识你的， 对， 嗯，然后你会觉得当时会觉得说其实这个节目我应该胜券在握是不是， 没有吧，就是可能我就比较佛系，我觉得就是可能很多时候就是 去试一下 就随缘了， 嗯， 就是努力就好吧， 嗯， 因为我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做音乐就是不用太在乎你的年纪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你做音乐就是可以，你其实反而你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阅历更多，然后你的经历更多，可能你写的东西那更让人有那种感同身受。 嗯， 参加明日之子的时候，就是一些比如说这种比赛的时候是这种心态，然后自己现在依旧是这种心态。 对， 有没有一个大概，比如说心里还是有一个目标，可能我要在什么时候达成什么样，有吗？ 其实，因为我觉得还是肯定是希望能够做到开演唱会啊，然后能有那么多人来听自己的歌，肯定有这个梦想。但是至于能不能实现呢，就看造化。 造化这个字用得很好，但我觉得他那个心态真的是很好，因为很多人去明日之子抱着一颗比较功利的心，但是我看你坐我对面就是还是比较平和的一个状态。 对， 嗯，然后我们这边很淡定，然后我们这边其实准备了一些音乐题，希望一会儿也那么淡定。 现在来吗？ 来 来啦。好啊。 我们主持人王维昨天晚上去进行一个制作， 就还就加一个反转的这个效果啦。对，然后这个歌它是倒放的，倒放过来以后呢，我们也是就是之前听说你的喜好，对，应该是你熟悉的歌手， 你非常熟悉的歌手，而且非常熟悉的歌。 先来听，你来猜一猜， 关键是我自己的歌，让我猜不出来。 不会的， 不 会的， 因为他 我原来还真想过要放他自己的歌，要倒放的，你知道？ 对，而且本来想说去找一些冷门的歌，后来就发现他就是王维自己制作的时候，发现确实很难听出来，所以说那就还是找一些很简单的歌，至少第一首我觉得 有些特点吧。先来英文的， 好， 先来英文的更容易一些哈。准备上题，走着。 你要正着唱哦。 Love Story。 哎，真的。这题哦，这题它简单，就是在 不能算送分题，对，但是 对这个我觉得其实算是送分题了，因为这首歌我做完了以后，我才发现说正常它一些旋律很平稳的一些歌曲，演唱也挺平稳的，很多时候很难听出来。这首歌它倒放的时候有两个线索，就我自己去听的时候，一个就是它上来的就类似于班卓琴的这种音效，对吧？另外一个它那个 Say Yes 它拖得太长了。 因为其实就你知道这首歌，就是我本来制作的时候就是在想要不要参考 Love Story 的那个班卓琴，然后就让它变成乡村摇滚一点的。 对， 然后但最终因为可能那样子，因为我觉得可能有大家可能更多还是接受吉他，然后木吉他这种可能，所以后来还是用了木吉他。 嗯，我们也是听说喜欢 Love Story，喜欢 Taylor Swift 这首歌。 以后再做一版班卓琴的哈，行，洋气哈。来，这边我们继续把中文的这一首放出来，这首相对来说就会有一点点的难度了。来， 王菲的歌， 对。 你知道王菲的歌非常难猜， 而且这首歌， 因为他《 匆匆那年》， 哇，太强了！ 你是从哪一个点知道是《匆匆那年》？ 这是因为他 听到什么？ 他有一个旋律，然后差不多是《匆匆那年》的那几个音，然后 强， 我再见不能红着眼。 哇，好厉害！我跟你讲，他给我放，我真的是没有听出来。我说这也太难猜了，因为他的本来的歌就像你说的比较平。 对，尤其我讲的是后面那一段，他基本上处于一个两个 loop 的循环当中。 听出来是王菲就已经很厉害了，你来跟着唱两句吧。 来， 太高了。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我们曾留在一起，用哒哒哒哒哒哒。 哇！ 因为他很喜欢王菲。 对， 你平时就会经常听王菲的歌，做一些翻唱。我记得有首《美错》，你翻过？ 对，我翻了一首《美错》。这首歌其实有点小冷门，他的歌，但是好听的。 江爱的专辑当中的。 对 对。 他因为这首歌也是把这种爱情的那种就是错过的那种美好，然后他的一些小失落，然后可能放在这首歌里，他又成了，你又觉得他伤感，但是他又有一种憧憬的美好。 对，我就想到你有另外一首歌，其实也是跟爱情有关。 对， 但是这个歌名叫《恋爱的滋味》，好像是令人更加的憧憬，少了一份伤感。 对，《恋爱滋味》它大这首歌感 更多的讲的其实是他来回味一段感情。 嗯，恋爱字，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好不好？也是来自谭连耀的创作。 期待的完美永远不能给，身边的是非我能体会，谁让我们如此痛苦的麻醉，别再说谁不对，也别去怪谁，我们不能后退，只是会般配，靠你间小睡多么甜美，多想再来一回，恋爱滋味深深体会，多么苦而多么甜美，我不痛心我不后悔，至少曾经走过的路很美，滋味叫人陶醉，有点累但多让人回味，你的体温我还能体会，我会慢慢品味幸福的滋味， 恋爱滋味这样的一首歌曲。有没有想过自己对于恋爱的滋味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它的一些口味或者颜色会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有些人他可能在想到的时候他永远想要那种红色的、甚至是辣辣的这种味道、然后有些人呢他喜欢更平和柔和一些，像在我想象当中他可能更像是一种蓝色或者绿色、稍微偏冷一点的色调。就你来说， 我其实把恋爱或者是人生我都其实想象的是一个白色的 哦， 就是然后我其实之前也写了一首歌叫白 哦，我知道封面就是白， 对、那首歌就是我那个配的文字是白易燃黑难晚，就是、就是因为白色是一个最难保持的颜色， 对， 所以我希望我的人生各种，我希望它是一个白色的，就是保持我最初的一个状态，最初的想法。 嗯， 所以像白色这样子纯净下去，这是我所向往的。 太棒了、所以平时会更喜欢一些白色的东西，白色的衣服、白色的鞋之类吗？ 对，我其实喜欢的颜色是黑白。 我很喜欢这些白色的东西，但是因为作为对，但是就是特别害怕，就是因为我一定要求他保持原来的样子， 对对对 对 吧？ 我们有时候吃的那个辣的饭，溅了一滴那个辣油在衣服上， 会 觉得全毁了， 必须要重新买一件，你知道吗？就是喜欢白色的人，希望这样的人，他反而有些时候会要求的有一些苛刻，就反而会害怕白色。我在看到一些纯白色，真的白的让我觉得漂亮，我马上会想到说 ，OK， 他很容易脏，或者他脏一点回不去的话，我会很痛苦。 我不配， 我买衣服也是容易，容易脏，所以 对， 到最后就变成黑色。 所以你们俩选择是一致的，就又舒服，然后又耐脏。 对 对 啊、然后我们其实这边还想听一下你唱一个现场，因为还剩下四分钟的时间。 好， 我知道你选择的今天要现场表演的另外一首歌叫《柔软的孤独》，为什么选这首歌？ 这首歌其实也是写那种夏天的爱情，然后 你对夏天的爱情情有独钟？ 对，我觉得这个因为夏天的爱情是少年的向往，然后 承认 《柔软的孤独》这首歌呢，其实它也有一种那种，它其实这首歌它更多的是我希望孤独，如果有孤独，我觉得希望它是柔软的，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处于这孤独的状态吧， 每个人对 对，就是当你一个人，然后可能工作完了在家，或者是下就是上完学了，或者有的因为我也有出国留学的朋友，他们就是这首歌他去的上半年，去的前半年，这首歌陪伴了他那么长时间，就是他也是当时 因为去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就会觉得没有认识的人，然后呢身边也不是自己熟悉的事，可能听一首歌然后在房里可能会有更大更强的陪伴感吧。 嗯， 所以这首歌我虽然写的是孤独，但是我把它写的更偏美好一些。 对，因为每个人都在忍受孤独，其实每一个人。 对， 所以陈静飞有首歌叫《我的孤独认出你的孤独》。 嗯， 因为大家心里面都很孤独，可是最终我们总是要一个人走完所有的人生的路程，然后其他在身边出现的人只是陪伴了你一小节儿，最后还是要自己学会跟自己自洽。 所以 孤独应该是很柔软，那个心应该是很柔软的。好吧， 我们现在准备一下。 好，我们唱一下这首歌《柔软的孤独》。 好， 我们的第二轨对不对？来，我准备推起来哈。这边的声音， 夏天应该属于恋爱，傍晚和西瓜，我好想你也属于我。微风应该属于单车，秀发和海浪，像甜蜜这把你抱过。我想我喜欢拥有柔软的孤独吧，可能不痛也不伤感啊。我想我喜欢追着火车奔跑吧，感觉上像渐行渐远啊。想着梦里的海洋，当你已习惯了盛夏蝉鸣和喧嚣，忽而间就一如旧了。我想我喜欢拥有柔软的孤独吧，可能不痛也不伤感啊。我想我喜欢追着火车奔跑吧，感觉上像渐行渐远啊。 特别棒，真的是温暖和治愈的一个声音，而且非常有少年感，把孤独包裹了一层柔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就可以没有那么抗拒孤独了。 对，其实这首歌我觉得更多的陪伴，它会给我勾绘出来家乡的那种想念的那种美好的画面哈。今天再一次谢谢谭炼耀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感谢谭炼耀。 太棒了，更多的消息大家也关注到谭炼耀更多的音乐哈，再次感谢， 拜拜各位。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七周年，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支持与信任，7月11号至7月17号北广购物七天乐，全场商品92折，任意订购2单以上商品即享9折优惠，仅在7月11号至7月17号，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还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订购也有折扣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